咁啊，華生，或者你打個裝先。點樣叫正念咧？啊，即係正念係嗱，佛學有八正道啊嘛。八正道嘅有第一個八正道有依個所謂叫做係正見、正思維、啊正語、正業、正命啊，依、這個係正精進、正念、正定八個啊嘛。咁所以第七個咧就係正念，所以我哋講係從佛教裏邊嗰個正念咧歸出嚟一個東方嘅概念啦。佢好似係源自巴利文同埋梵文都有喎，係嘛，華生？ 係啊，飛哥你講得好好啊！正念其實嚟自八正道嘅，即係有二千幾年歷史，係佛學嘅源起由嗰度開始嘅，係所以正念係離唔開其餘嗰七支嘅嚇，即係正念係喺個古代修行嘅法門嚟嘅嚇，咁佢同其他正念啊、正即係正知啊、正見啊係有連結啦。最重要係講緊一個對現實如是如是如其所是非批判的覺察同埋接納， 即 係話無論嗰個人係衰人，佢批判我，佢攻擊我，我唔需要加咗好多，我憎你，我討厭你，你唔應該咁，嗰啲就已經係加咗好多我嘅情緒，我嘅主觀嘅偏執落去。我可以睇到啊，佢行為上有一啲傷害人嘅意圖。 嗯 吓，咁呢个系佢嘅生命，佢嘅业力，我唔需要强加太多嘢落去。当我睇到佢，如果我能够有一种透过修炼修为，我唔强加我太多嘢，我睇到我阿妈唔尊重我，我老豆发脾气，呢个系佢嘅生命。 嗯， 我唔需要觉得我好痛苦啊，我好无奈啊，或者点解你咁样啊？咁就夹杂咗好多我嘅偏执落去，而系我嘅偏执令我痛苦。 阿 Cherry 有冇钻研下佛学咧？ 我本身是佛教徒嚟。 哦，咁好啊，最好啊。 我就不如我讲下点解我接触正念啦，因为我其实当年咧，金华山学习啦，咁我之后就做义工啦，咁咪搞一个同小朋友有关嘅正念嘅 program 嘅活动嘅，咁我就咧当时我唔知乜嘢系正念嘅，咁而我哋因为当时要宣传感恩啊嘛，即系想教啲小朋友感恩，咁然后咧我就见到，因为用咗一年嘅时间去陪啲小朋友成长，咁我见到咦，原来正念呢样嘢如果喺小朋友身上都用唔到，即系我初时就以为系咪就系打坐噶咋，就系大人先至做到啊。咁然后我就开始令到我去谂，乜嘢系正念咧？乜嘢系 mindfulness 咧？咁我就开始去搜寻，咦，原来系嚟自佛教嘅八正道噶喎。咁我当时谂嘢就好香港人嘅谂法就系谂，喂，如果八正道里面嘅其中一样都咁 powerful、咁正嘅话，咁能够令到我哋有咁大嘅改变嘅话，咁学埋其他仲不得了嘅咁样。咁我就开始去探索，喺佛学里面去探索正念呢一样嘢啦。 不过呢个八正道就好特别嘅，我觉得讲，因为佛学咧有所谓三无漏学，就所谓叫戒定慧，戒学、定学、慧学。但系呢个八正道咧，你详细睇佢，其实系一个整体嘅，佢唔系割裂嘅，佢系一个环环相扣嘅。你唔可以话，哎呀，呢个正念还正念，其实全部都有个关联嘅关系。但系喺呢个八正道同三无漏学比较，你发觉到咧。三無漏學就戒學開始，由戒到定，由定到慧。但係八正道咧，就從慧學開始。首先講正見、正思維，依啲係屬於慧學。即係我哋所講咧，譬如話華山而家你做生命教練啊，教緊生活教練。其實咧，如果以八正道嘅標準嚟講，你首先要揾一啲有慧根嘅人，慧根就有正見、有正思維啦，係咪？呢個就話可造之才。咁然後佢先到正語，到正命。到正业到正命嗰个就属于戒学，即系讲说话你要小心，唔好乱讲嘢。佢嘅问题，我哋讲五戒去到十善业咧，嗰个不妄语啊，去到十善就变咗一开为四嘅，变咗不妄言、不耳语、不恶口、不两舌四样嘢。咁然后正所谓正业咧，就其实我哋用而家嘅普通话嚟讲，普通嘅语类嚟讲咧，就叫做正行为。正命就是正生活，个生活要正，这个是行为要正，我哋叫正业正命。然后咧就去到定学咧，就正精进、正念同埋正定，这个就属于变咗佢个位嗰、那个排次，就是先位后戒，然后定咁嚟做呢个八正道嘅。咁所以正念咧，其实就正念系已经系一个 唔知阿華山同龍耳洞前面嗰啲正名正業咧有啲唔同咧，佢已經有比較深層次嘅一個，係喺而家屬於一啲好微細嘅意識，所以個念啊好有趣嘅。即係話我唔知阿華山有冇研究呢個念字個甲骨文同埋金文，佢出面咧上高一個向下嘅三角形，啊後邊到到金文之後小算先變咗個今天嘅金字啊嘛，佢本嚟下低一個一。其实佢本来个甲骨文嘅意思咧，表示嗰个口啊倒过嚟，意思个口倒口啊，我哋叫倒口，即系话咧，你本身个正念咧，其实系差唔多系自己同自己讲嘢，唔系同人讲嘢，即系所以变咗个正念之后，华山同龙耳其实系一种内观嚟嘅。 阿飞哥，好欣赏你咁，你真系好有功力，好有智慧，我真系向你致敬先，多谢你吓，我非常同意。我想回应几点，第一，你正系好强调第一个 point， 我都讲得好好啊！正念佢系嚟自一个完整环环紧扣嘅系统嘅，唔可以抽离出嚟， 唔可以抽离。 所以 你咩都连埋一齐 嘅。2019年咧，三藩市大学嘅一位教授 Percy 咧，佢就出咗本书，佢就话正念即系 mindfulness 咧系好被扭曲啊！佢有好多批判，佢都而家正念呢个观念咧，系喺西方成个世界被商品化，变成一啲商业倾销嘅一啲嘅产品。佢觉得根本系唔可以抽离成个佛教嘅系统，你即系抽丝剥茧嗰样嘢，佢觉得系骑劫咗佛法嘅。即系所以有其实好多学术上嘅争议喺里边嘅。其实将即系正念译做 mindfulness 咧，呢啲阵间我哋下个环节可以再讲吓。咁而我哋讲得好好就系、是，因为正念佢系嚟自第七支啊，佢首先系前面六支系八正道。前面有六正道先嘅，你正话讲到系个正念、正思维等等，开路开始，去到 正见开始，最正见好紧要嘅。 而嗰个正念去到念咧，完全系一个内观嚟嘅，佢就 系 一个心性内观，系对自己好细微嘅细微心嘅觉察，唔加批判。譬如我睇到啊，原来我依刻有紧张，依刻我有恐惧。因為嗰個其實我自己做好多情緒研究或者轉化工作咧，我覺得佛家喺依方面好有智慧嘅。雖然佢2000幾年前咧，原來當我哋對自己內在嘅譬如恐懼啊、憤怒啊、無奈，我哋點最有效轉化咧？我哋乜都唔需要做，只要唔好俾力量佢，我哋好平靜，我睇到我自己係有情緒，我睇到我係好沮喪。我只要睇到佢，然後我同佢喺埋一齊 ，just stay with it。我唔加批判，唔加抗拒，然後嗰樣嘢自己就會轉化。 其實阿華山，其實咧用嗰個佛家個講法仲好，就唔好講睇到，係觀照 係啦。 啊，依、這個就係、是、你當自己一面鏡，所以你講正念咧，一定要連住所謂叫四念住， 冇錯， 或者四念住、四念處，一定嗱佢四樣嘢嘅四念住。觀身不正，你自己要抽離，你依家嗰個我抽離出嚟，你望自己啦。佢本來個身係不正嘅，觀身不正，觀受是苦，然後觀心咧就無常。個心咧，佢如果你再詳細分咧，講佛學觀心無常，個心就變咗成16種心噶，都好微細啊佢啦。然後就觀法無我。啊！要觀啊！你話問你而家好多嘢個我嘅 ego 喺度搞好多嘢嘅，所以你問題你正念本身咧，其實啊，所以個念字咧，其實你講佛法咧，阿華生你其實我哋好多人忽略咗，我哋而家成日講咩咧？成日講六根啦，眼耳鼻舌身意，嗰啲係住嗰、那個嗰、那個要叫做我哋嘅感官系統嚟講六根咧。其實仲有一個講法咧，就叫做五根。五根係咩五根啊？五根就有有法根，有依个念根，有定根，有慧根，有冇慧根系嘛？有依个有正有依个法根，有定根，有依个系念根，所以念根本身就系我哋睇到个最根本嘅最微细嘅嘢喺度睇。 系啊，飞哥讲得好好啊！正系你讲观咧，我好中意佛家讲止观不追，止系静止嘅止，即系 just observe without attachment， 即系我哋。觀察觀照而不去追逐它，而正念呢，我自己覺得我很喜歡中文正念這個字呢，就是用最簡單的字來看，就是正這個字上面是一個一，下面是中指的字，而念這個字上面是金，今時今日今刻的金，下面是一個心，所以正念這個字最簡單來說就是一心一意止於今時今日今刻的心，就是內觀。 所以个字个中文啊，即系象形文字个好处就系已经系表达咗嗰个我哋放低晒所有杂念，即系当下。我哋而家成日讲当下嘅力量，所以正念其实好简单，任何人都做到。 但阿华生，你要讲讲，因为我哋讲正念，你话好正，但系依个系中文嚟嘅。佢本来依个中文，我唔知点样边个系，因为系咪防原装译定咩译，我唔知啊，我会要查翻啊。但系问题来自巴利文，就是、sati 系。 Sati 如果是梵文咧，就 murti murti s m s m r t i murti sati。其实呢两个字咧都同嗰个记忆有关， 系 有 remembrance 嗰个特色，系嘛？所以问题啦，嗱呢个咩叫 remembrance 同 remembrance 有关咧？其实佢啊，我好易发咧，佢话叫我哋唔好忘失， 系 即系失咗啲咩咧？其实我哋其实忘记咗好多嘢，其实好重要，我哋唔知喎，忘失咗。佛家讲我哋有魔力宝珠，我哋都忘失咗，唔知道自己有啲咁正嘅喺自己度。其实正念就要谂翻，追翻呢啲嘢。 飞哥，你嘅层次令我好感动同埋意外。巴利文嘅正念其实有两个含义嘅，一个就系忘，即系记忆，而系就系唔好忘失，系唔好忘失我嘅内在嘅佛性、神性嗰个初心。而另一个咧就系非批对当下嘅念嘅非批判，其实有呢两个部分嘅。特别你第一个讲记忆同埋唔忘失咧，呢个极少人讲嘅。所以我依刻听到飞哥你咁讲，我之后讲我真系向你致敬，飞哥好嘢，你真系好嘢。即系 我 呢啲系一啲好学术性、好专家嘅人嘅研究嚟嘅。多谢飞哥。 咁所以我哋講正念咧，其實你講佛家講修正念咧，其實幾好深嘅。依、這個就係、是、不過自己咧，我哋講依個係叫做mindfulness 咧，係另一樣嘢。但係其實係咪 mindfulness 食做正念係好 appropriate 咧？ 整體嚟講都合適嘅。當然其實。在香港十幾年前有一班專從事正念即係研究的朋友咧，其實當時都好多爭拗嘅，將 mindfulness 嘅字點譯咧，即係有人譯做內觀啦，有人 有譯叫靜觀， 靜觀啦，觀想觀照啦，結局有兩派最多，一個就係正念，一個就係靜觀。 如果覺知咧， 覺知比較少咁，一般唔會譯 mindfulness， 但係結局咧就。正念同埋靜觀都有，而結局咧就喺台灣比較多，亦做靜觀。 靜觀， 咁香港結局就即係比較多用咗正念。其實兩者都有佢好強嘅原因嘅。譬如靜觀就係、是、即係我哋唔加任何 judgement， 嗰個內在嘅平靜、個心嘅寧靜，去觀照佢，去覺察佢。其實兩者嘅共通點都係講緊嗰個覺察啊，即係我對我自己，我哋人生最恐怖咧就係我唔知道我內疚，我唔知道我恐懼，我唔知道我對我老婆有批判，即係我自己唔知啊，得唔得？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大嘅危機咯。 嗰樣係叫無明咯， 係啦， 其實有冇預知咯？系嘛？其实就讲十二因缘里嘅第一个就无，好多嘢就嚟自无明啊嘛。即系我哋以前曾经喺电视台同一个神父同一个法师，我唔讲佢哋名咧，就曾经做嗰个辩论嘅，就辩论就话将呢个佛家嘅无明同基督教嘅原罪比较，即系其实都嗰两样都系两个根源嚟嘅，系嘛？阿华生。 好唔同，我谂系两套好唔同嘅，即系文化传统嘅门派。是因为佛教冇神噶嘛，即系冇基督教嗰个独一真神嗰种，即系为我排外嗰个独一真神啦。咁所以佛教亦都冇原罪呢个观念嘅，即系佛教讲紧我哋所有问题都系啲贪嗔痴，只系无明啫，无明如痴啫，就唔系因为你系罪人咯吓。咁所以每个人都众生可以成佛，即系蚂蚁都可以成佛，每个人都有佛性吓。咁所以系好唔同嘅世界观同系统嚟嘅。 不過原罪就都其實都有無明嘅成分，因為原罪其實係好多人誤解咗，因為佢個譯法唔好用個罪字啊，所以好多人反對基督教，即係話我無明冇罪，點解話我有罪啊？即係我無端端好似我法庭判我罪咗，即係嗰個罪啊，唔係 guilty 嘅意思啊嘛。 飛哥講得好好啊，好多基督徒都帶住好沉重嘅內疚喺潛意識咧。其實你睇翻聖經咧，即係神嗰個神唔係要判你有罪，即係唔係咁樣啊。相反，聖經講 創世記第一章已經講咧，即神係按住佢嘅形象嚟到做人，每個人都有神性嚇、啊。真正嘅寬恕就係冇人需要被寬恕，我哋只係連結翻我哋嘅神性，即神已經洗滌咗我哋，令到我哋只係接納，然後連結翻內在嘅神性。所以你講得好好。 不過咧，就話依個係因為講正念，涉及到佛學裏邊嘅修行。咁啊，依個係一個大題目嚟嘅，遲啲或者揾阿 Cherry， 你係佛教徒都可以講下依啲嘢咧。就話我哋咧就今日咧，其實我哋都係到此為止噶啦。講佛學咧，我哋下個環節咧，我哋就要講mindfulness， 佢同正念都有關係，但係佢其實係一個最近喺西方開始流行嘅一個，亦都遍及各個行業、各個領域。華山都有致力呢方面嘅嘢，又唔同，因為同佛學有佛學嘅關係，但係唔係 exactly 係佛學嘅嘢。咁我哋下個環節咧就講呢、這個關於呢個係mindfulness 啊，然後我哋先再講教練學啊。咁啊，而家播首歌就係、是、呢個係柳應婷唱嘅《神奇上路》。 游之后坐飞机到西安，他们途经的景点大部分已经暂停营业，所到之处周边居民都接受核酸检测。西安截至中午有8人确诊，其中7人是外省游客。甘肃截至下午新增4宗本土确诊和2名无症状感染者。财经消息，道琼斯指数报35,427点，升169点。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,513点，升27点。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：港元7.776，日元114.25，瑞士法郎0.922，加元1.236，人民币6.387，英镑对美元1.38，欧元对美元1.164，澳元对美元0.747，新西兰元对美元0.716。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,772美元，卖出1,773.8美元。天气方面，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，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，听朝有一两阵微雨，最低气温大约24度。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，最高气温大约29度，吹和缓偏东风。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，展望星期四有几阵骤雨，稍后气温显著下降。星期五六较凉同有几阵雨。朝早气温降至20度以下，依家气温26度，相对湿度78%。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。 以市民心为心， 以天下事为事。 FM 九二六，香港电台第一台，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。 推动本地运动，聚焦香港及国际体坛，体育杂志式节目《港台体坛一二三》，除了有我梁礼勤同叶蕴仪主持之外， 梗系唔少得有我啦！体坛动静何正光每日同你讲最新嘅体坛消息，唔好错过啊！ 港台体坛一二三，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， 香港电台第一台、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。 依家八号风球啊！ 等我哋两兄弟同大家一齐海边追风同观浪先。 哎，小心啊！ 今日下午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时，一名年约25岁男子在海边观浪，被卷入海中，身受重伤。其兄长落海营救时遇溺，伤重不治。事件中仲有一名消防员受伤。 慎防贪玩之过，追风追出大祸。 色无 限，蓝色， 色无限，蓝地球。 阿富汗变天，属极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塔利班再度执政，阿富汗妇女的处境成为焦点。这个是由于塔利班在上次执政时推行众多歧视妇女的政策。当初小布殊曾经声称阿富汗战争可以为阿富汗妇女带来解放，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吗？被视为阿富汗女中豪杰的前任女议员兼妇权推动者马莱拉祖雅指出，美国和北约只是利用阿富汗妇女的处境来合理化他们的占领。他们虽然以赶走塔利班为名，但是就将军阀引到阿富汗主流政治入面，而其实两者并没有什么分别。过去20年，妇女一样成为最大的受害者，每日都有妇女被强奸，面对攻击、家暴和强迫同婚。祖雅请外界不要被战后新起的学校和妇女表面可以参政而被骗到。没错，女仔在战后可以翻学，成年妇女可以好像她一样参与国会选举。但大家又知不知道祖雅在从政期间承受了不少迫害。由于她勇于揭露那些军阀和美国勾结所犯下的战争罪行，令到一些军阀出身的国会议员向她围攻。祖雅曾经经历6次死亡威胁，最后被迫解除国会职务。现在阿富汗妇女又面对新的挑战，他们的未来是怎样，大家都关注。蓝地球，张翠容撰稿。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， 色无限， 色无限知识。 有硬块，形状或大小有改变，乳头凹陷，皮肤有异样，等碰运气，不如主动守护自己。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，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，就要尽快求医，及早发现乳癌，可以救你一命。 关注乳房健康，时刻守护自己，上 cancer.gov.hk 了解多啲啦。 声音更立体，意见更多元。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。出年九月起，在公营的学校，新聘的教师必须要通过基本法的考试。教育局局长杨润雄， 老师作为学生的引导者，亦都期望起码对基本法有一定的认识。咁究竟佢里面所展现内容究竟是乜嘢呢？都是我哋希望将来学生可以清楚了解。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，香港电台第一台，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。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，香港电台第一台。 繼續翻翻嚟星期二晚嘅廣東廣西，咁啊直播室度有依個啊周華山博士，有依個係啊前在社董事局嘅前主席啊阿 Cherry 阿曾翠怡，佢亦都係自在社嘅成員嘅，同埋主持岑日飛。咁我哋今日咧依個第二個環節咧就唔講正念啦，咁啊正念啊個佛學啊，第時我哋有機會先再喺個節目度討論佛學啦。咁就係啊講 mindfulness。阿华生，你讲下 mindfulness 呢个字喺西方系点样兴起嘅咧？ 啊，其实个历史都好悠久噶啦，系百几年前一个叫 Thomas 嘅人翻译，由巴利文译做 mindfulness。同时当呢个字真系流行系1979年吓，咁就系麻省大学医学院教授卡巴先吓。 先啊，意思 I N N 啊。 哇，好犀利啊，飞哥你啱，意思 I N N 吓。佢就系佢呢样好特别嘅。佢60-70年代佢去过印度，佢周围学好多佛学嘅嘢，去学禅修、学禅定，佢跟过好多门派去学。佢又系医学院嘅教授，佢开始就发觉，咦，禅修、禅定原来对身体系有帮助，对身体健康系有帮助。因为佢本身医学院教授，佢又学好多禅修，跟好多门派，即系崇山大师啊，唔同大师去学习，所以佢就结局佢做咗一个好出名嘅研究。佢其中佢一路醫緊一啲跟緊啲牛皮癬嘅病友，佢跟咗好多年噶啦。佢結局創辦咗個8星期嘅課程，就是、mindfulness program， 係佢自己 create 出嚟嘅，係佢自己創辦嘅。就係佢用咗正念嘅，即係好多禅修嘅法門啦，就變成一啲好簡單嘅方法。就同樣一班跟開佢嘅牛皮癬嘅病人，佢分開兩個即係、就是、pilot study group， 一班人繼續做原有嘅 treatment， 繼續。既有的醫學西方醫學的治療，另一班就是繼續西方醫療治療加正念，每個禮拜其實很簡單啫，內觀第一個禮拜吃一菩提子，但吃菩提子的時候咧，45分鐘去感受覺得菩提子的味道，慢慢慢慢讓呢個變成習慣，開始內觀自己的身體，內觀自己的痛，見到自己牛皮癬有皮膚病，不加批判，不再猛整，而只是內觀，而結局的研究很震撼。8星期之後睇翻有做 mindfulness 嘅呢啲牛皮癬嘅病人嘅好轉，係冇做 mindfulness 嗰班牛皮癬嘅病人好400%。 哦， 整4倍。 其實呢個嘢其實啊，華生都可以解釋到係牛皮癬係屬於同免疫系統有關嘅疾病。咁、其實正念其實就係對治我哋嗰、那個。改善我哋嘅免疫系統， 其實唔止係免疫系統嘅，即係其實而家我成日講身心症咧 ，psychosomaticism 咧，身心係合一嘅，即係我有幾多情緒就有幾多病，即係我哋嘅身體往往係反映緊我內在嘅一啲能量、內在嘅情緒，依個好客觀嘅。即係而家西醫普遍都同好多研究都發現，譬如 cancer patient 好大量嘅癌症嘅研究，近10幾年都發現咧，一個人有癌症通常佢。即係被確診之前嗰兩年咧，都有啲好強烈，通常係憤怒、內疚、悲傷呢三種情緒，普遍都有嘅。 所以有個講法咧，就話mindfulness 就我哋有冇理佢點翻譯先啦。mindfulness 係一種叫做clinical psychology 嘅嘢嚟嘅，係咪可以咁講？係一種屬可唔可以屬咧？屬於 clinical psychology 嘅一個 yes and no， 我會話佢係好大量地而家俾即係 clinical psychology 即係臨床心理學啦嚇，臨床心理即係輔導學或者臨床嘅治療啦嚇，好大量因為 mindfulness 同正念最大分別就係 mind， 即係卡巴仙其實好好大嘅貢獻嘅。佢將幾千年佛教嗰套文化，佢攞咗其中一兩個精髓，將佢發揚光大。當然有人批評佢啦，就話佢騎劫啊、醜化咗呢個好大嘅討論啦嚇。但同時佢始終有佢能夠將兩千年文。即佛教都冇辦法傳播到俾普羅大眾，佢用一個極簡單、極生活化嘅法門，行住坐卧、起居飲食，佢由食一粒菩提子，佢嗰個八周嘅課程，第一個課程就真係四十分鐘食一粒菩提子，就係、是、咁簡單。 呢個就係咪啊 Cherry 有冇試過？係咪呢個叫做正念嘅飲食啊？ 阿 Cherry 有好多好正嘅經驗㗎，佢 分享啲啊 ，Cherry。 我覺得mindfulness 咧係一個即係更加貼近我哋生活嘅一個即係收集嘅方式嚟，咁所以我覺得能夠即係將呢一個部分抽咗出嚟喺我哋嘅生活裡面，即係頭先講嘅飲食啦，或者咧我有個經驗咧就係、是、對啲小動物嘅，因為我本身屋企咧有三隻貓一隻狗嘅，咁我。屋外面咧，我住喺郊外嘅，亦都有好多嘅流浪貓嘅。咁、我覺得 mindfulness 我識得一個阿何太喺錦田嘅係流浪， 又係好多流浪貓， 專收養幾百成幾百隻嘅、啊。 係㗎，唔知係咪即係接觸開動物咧會上癮定點啊？咁我記得有一次咧，我接觸有一隻流浪貓嘅，喺村口遇到一隻白雪雪嘅流浪貓，咁佢咧就啱啱打完交，成身都傷曬嘅。我當時見到佢咧，我唔知點解有個心咧好唔舒服，覺得嚇咁慘，一個兩日又打風，好似係山竹嚟噶啦。咁我咧就忍唔住，真係傻下傻下同只貓咧傾偈，我話。啊、你是不是沒嘢食啊？過兩天又打風了、啊、那你怎麼辦啊？你打交打輸了啊？這樣那我就跟他說我說、我呢就住在這條村的走進去的某一間屋的，那呢我每早上七點鐘呢我就會起身呢喂流浪貓吃早餐的了，那我說不如你過來我那裡呢，如果不是過兩天打風你都沒嘢食的了，那樣那其實我跟他說完之後我就走開了，因為我趕著去做其他事。 所以 Cherry 你用廣東話跟隻貓去溝通讲咗就话咁复杂嘅一个论述， 系嘅，咁佢又好静咁样听住我讲，佢又唔行开，咁我其实谂咧，我行完之后咁，都傻傻地嘅，做咩无啦自己同只猫讲嘢咧咁样，咁我就谂，唉，可能都系想自己个心舒服啲啫，咁样，咁我觉得最神奇嘅事咧系，我第二朝咧真系七点钟，我七点钟起身，咁打开门口见到有个白色嘅身影咧，咁跳，因为我有个围墙嘅屋外面，咁我喺个围墙度跳落嚟，我嗰下系我好感动啊，因为就系嗰只白色嘅猫，咁佢走嚟我面前，你听得明我讲嘢嘅，定系我不知不觉拥有咗一种神奇嘅力量，同只猫可以连结到咧？咁我嗰阵时都真系学习咗 mindfulness 一段时间，即系我觉得mindfulness 令到我去体验到嘅就系我。就算不是人類，就算是動物，我都會用心去感受它那刻的狀態，還有去到一個狀況是可以即是非語言上面，我想它不是聽得明廣東話，我想是去到某個層次是 心 靈上面， 心與心 之間 交流， 是啊，是很神奇，所以因為這件事也都令到我更加愛惜身邊那些動物。 我想問華山，有人說有這種譯法將mindfulness 亦叫做覺知啊，你頭先你話唔同意啊，可以靜觀或者咩之類。咁我想問你啊，mindfulness 同 awareness 有咩唔同咧？ 好接近，同時 awareness 係講緊呢個感官嘅 awareness，即係感官嘅覺察啦嚇。mindfulness 遠遠超越咗感官嘅層次，係去到好心靈嘅層次，同埋去到嗰個層次，依一個靈性嘅修行。即係正如去到佛學，譬如正話啊，用翻 Cherry 嗰個例子係嘛？佢同只貓溝通，點解溝通到咧？一般人覺得黐線嘅，邪靈啊，或者係咁巧啫，咁啱啫。但係你從 mindfulness 嘅角度，當我哋人生命有多層次噶嘛，有肉體嘅層次，有精神嘅層次，有感官嘅層次。佛咩叫佛啫？無形無相，不增不滅，不淨不垢，係嘛？正覺者，當正覺者嘅時候，佢念係跨越時間、跨越空間。而家成個西方量子物理學咧，已經完全能夠解釋得曬。以前我覺得即係好奇怪嘅，咩天眼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，但係而家完全由 Einstein 已經開始 matter is energy，佢一百年前已經講物所有物質質量。 都是能量，所有物質而家你見到所有嘢測到最細，最細嗰個單位叫subatomic particles， 次原子粒子，得唔得？當我哋個念夠清淨、夠大、夠強，係能夠同任何外在嘅宇宙嘅物質世界同頻共振、量子共振。所以正話講過，唔係一啲咩神怪嘅嘢，有好大量嘅科學嘅研究。所以去翻講 awareness 咧 ，awareness 就係、我知啊，我明白係啲乜咧，係講緊一個即係頭腦嘅層次。即係感官的層次，而 mindfulness 講緊嘅層次係比個深層好多。 可唔可以咁講係mindfulness 是一個大集，依、這個 awareness 是一個小集。即係 mindfulness 包括埋 awareness， 但 awareness 就唔可以包括埋。 冇錯冇錯，飛哥講得好好。 咁、就所以你問你 mindfulness 咧可以有 awareness， 但你亦都有一個嗱 awareness 咪有個 concentration， 都係 mindfulness 嘅嘢嚟嘅。 因為嚴格嚟講 ，awareness 都係一種語言對立嚟嘅，即係我好 aware， 我好覺察到阿飛哥你係點點點嘅，我知道出邊咧有人同我講啲乜嘢，即係我喺度，你喺對面嘅。同時真係去到 mindfulness 咧，無物無我，無形無相，不淨不垢，已經冇咗我，唔係我去修練，即係唔係我去覺察，唔係我去成道，唔係我去開悟啊，嗰個我已經消失咗。 但係佢係咪仲有個好處？經過嚟啲西方嘅推廣，就係令到依個 mindfulness 依樣嘢本嚟源自佛學啦，冇咗嗰個宗教色彩。 係， 其實就可以，其實可以依譬如話依嗰啲吸毒者都得喎， 任何人都得嘅，即係 抑鬱病啊，各方面啊， 好多生活嘅例子啊，好多生活。譬如阿 Cherry， 我記得佢同我講過，佢同佢老公有一次唔知嗌交啲咩嘢咧，佢自己就係結果有好大嘅領悟，就是、因為佢一路有實踐 mindfulness。不如 Cherry 你講幾句好嘛？係咪啊？同老公啊？ 有一次啦，我就我 cut 咗成個月。都唔好翻，咁我記得我坐喺個廳度，咁我老公突然之間鬧我，我好心你啦，快啲睇醫生啦，你咩俾自己咳咁耐㗎咁樣，咁我嗰刻咧係突然之間有一份好傷心，我真係匿埋一二角喺度喊咯，咁我突然之間咧喊到一個程度咧，我喺度諗停一停，然之後我諗呢件事係咪真係有咁傷心呢？咁然之後我就真係嗰刻咧就俾自己安靜落嚟啦，然之後做少少嘅即係靜心啊、打坐啊咁樣，然之後真係睇翻究竟我裡面嗰份傷心嘅情緒係同我老公有關啦，定係同我另外一啲嘢有關？因為嗰個程度，我覺得咦好似多咗，就可能由嗰份覺知開始啦，由呢份覺知開始，跟住就去了解我呢份情緒背後嗰個想法係點樣嚟嘅。咁我就探索到啊，原來我細個。都有一樣咁樣嘅經歷，就係、是、啊，我係咁咳，跟住然之後媽咪就話你再咳咧，屋企冇錢俾你睇醫生噶啦咁樣。咁原來依個係聯繫到我另外一啲嘅，即係一啲記憶喺裡面嘅。咁然之後我靜完之後，我就知道，哦、啊，我老公鬧我梗係有唔啱啦。咁我轉頭就同佢話俾佢知啦。咁同時我嗰份傷心嘅程度咧，真係大大減少咗。咁到時機真係平靜咗，過咗件事嘅時候咧，我再捉住同老公講，我話頭先咧，其實我咳已經好辛苦噶啦，你仲要咁樣鬧我，我都知道你關心我。我話你可唔可以呵下我，你用啲温柔啲嘅方法去提我睇醫生啊咁樣。咁當然我自己第二日就真係走去即係的起心肝去睇醫生啊咁樣咯。咁所以我覺得這個 mindfulness 嗰個收集咧，係真係日常生活裡面要持續地收集。到真係情緒一嚟嘅時候咧，先至有嗰種力咧 hold 住、啊，我要停一停，諗一諗我呢刻個狀態點解係咁樣，了解一下自己個內心，同埋令到如果持續呢個收集咧，個心咧個闊度越嚟越大，我可以容納多啲唔同嘅情緒啦，睇。多啲唔同嘅睇法啦，接納到唔同我以為唔同嘅嘢咯。 咁啊，華山，你從事呢個正念嘅教練學啦，教練啊，咁你會唔會覺得其實正念如何能夠改變一個人咧？ 多謝飛哥。正話啱 Cherry 講個例子係一個好經典、好即係最好嘅例子嚟嘅。即係明明俾對方俾老公丙，我哋梗係好憤怒啦、好沮喪、好多情緒啦。同時因為 Cherry 有修持，即係有練習正念，所以佢好快由情緒嘅層次，佢能夠將個情緒拉遠，唔黐埋去，然後回歸內在當下，去觀照內在嘅實相，然後佢就連結翻一個，佢都唔係頭腦做唔到嘅。 佢可能好多年前噶啦，即係幾廿年前好細個時候，曾經都有一個咁俾阿媽攻擊嘅經驗，佢就即刻有一份嘅對自己嘅慈悲內在，亦都理解翻點解我正話反應得咁大，得唔得？咁所以。这个正念教练是很重要的，即是我作为教练，我下一节可以详细讲，就是我怎样去帮人呢？其实我们没有能力去帮人的，我凭什么去帮你呢？是吗？我又不是你的生命，我不会明白你，所以我不是去帮你，我只是启动一个慈悲的能量场，是上天给我们的，每个人都有的，是我们与生俱来的，所以我只是让自己，好像刚才 Cherry 所说，我放低对方，我也不要想着我来帮你，因为我来帮你其实很骄傲很傲慢的，即是而是我俾自己連結翻我內在嘅神性，接觸翻承認翻我內在嘅脆弱，然後只係就好似正話咁講啦，我睇到你嘅問題我都有，我見到你嘅憤怒我都有，係帶住呢份同理心、呢份慈悲心咧，呢種能量其實嗰個幫嚴格嚟講咧，即係讓對方我哋嘅服務對象，佢去連結翻佢自己嘅內在神性同埋佛性，佢接納翻自己，佢揾翻佢嘅力量。因為我俾唔到任何嘢佢嘅，我唯一俾到就係依一個清淨嘅能量場。 咁但係你啊，馬華生，我就想問一問咧，即係你喺你嗰個經驗之中，你誒有咁多誒人跟你學啊，依啲咁嘅嘢咧，其實一個好重要一樣嘢，譬如話你正念好需要，譬如教人點樣誒要靜坐，要冥想。咁但係嗰樣嘢咧，你回應翻我哋回應翻佛學嗰度邊嘅八正道咧，正念係第七支啊，但係第六支咧就係正精進。所以正精進呢樣點樣精進法咧，係咪好容易好重要？就話咧好多嘢咧，你要搞正念咧，後邊仲有一句叫做持之以恆，係咪好重要 啊？依個係個關鍵嚟。 係啊， 你講得講中個重點。 如果冇持之以恆，你冇話一步十行。哎呀，我正念下，第二日又唔正念。其實要日日不斷都又有一種正念嗰種咁樣嘅。做法咧，然後你先至可以能夠收到個成果，係咪？ 其實好重要嘅。如果唔係而家呢個時代，其實有啲嘢好扭曲、好危險啊！個個都尊重我嘅感受、我嘅需要，變得另一種嘅傲慢、另一種嘅驕傲，捲入自己嘅情緒裏邊嚇。咁所以，我哋唯獨透過持之以恆嘅練習，起初只係種感覺嚟嘅啫。感覺到內在平安，感覺到輕鬆，感覺到自在，感覺到內在安全感。唯獨透過持續練習，先能夠將嗰樣嘢變成我嘅實相，變成我好穩定。譬如正話 Cherry 講嗰樣嘢就係、是、腦筋柄緊佢，佢冇諗，佢可能內心想反擊嘅，但係因為持續有修持，佢會俾自己靜一靜。所以正話飛哥講界定位，智慧係嚟自定嘅，即係嗰、那個。定是那個定不是只是心情的定、那個定是放低那個我、不再被個我的情緒干擾捲了進去，我們才入到一個其實不是我的，是宇宙眾生連結那個大愛的定，是我們每個人都有的，那個智慧的力量它自然會生到出來。 好了，我們又聽首歌了、不記得剛才的第一首歌呢，我要更正一下，我話播咗呢個有柳應婷嘅《神奇上路》，其實個歌名應該係《神奇之路》。咁而家我哋播第二首歌咧，就係張敬軒唱嘅《從頭開始》。 常埋志气，妥协情人委屈了你，下失之交臂，结果将自觉都抛弃，看你无从断尾，恶性循环充当后备，有多少坏理为爱侣视为天地，剧痛不足为奇，但你竟怕忍痛别离，直至面上全非，从头开始当你不去，心底里那根刺何来流血不止，你还明知从头开始，当你遗忘历史，往事才觉知，思忆也无下如白痴，如删改写如此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， 晚上十一点半，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。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晚在礼宾府跌倒，自行前往医院，经医生检查后证实右手手踭轻微骨折，留医一晚之后今早出院。林郑月娥在社交网站上再一张显示右手打上石膏的照片，他说昨晚在礼宾府宴请退休人员，晚宴开始前落楼，从楼梯跌落嚟，初时以为是皮外伤，但右手越来越痛，送客之后自行到玛丽医院求诊，经检查和照 X 光后发现右手手踭骨有部分崩了，因此马上打石膏固定以待自然愈合，预计需两至三个星期。林郑月娥说住院一晚并接受脑部扫描和其他部位检查，今早已经回去礼宾府休息，相信现在最大的难题是着衣和写字，她感谢医疗团队的照顾，又表示多位好友留言指小病是福，认为这个是好好休息的机会，自己休息过后会再带领香港落实今年施政报告的多项措施。玛丽医院发生重要风险事件，一名病人接受中央静脉导管护理程序后准备进行甲溶液补充治疗，期间护士需以生理盐水冲洗导管，但误以未经稀释的甲溶液进行清洗，病人一度心跳停顿。玛丽医院说护士随即察觉病人心跳停顿，医护团队即时急救，病人随即恢复意识，医生事后为病人进行详细评估，确认心跳、血压和血含氧量等毒素回复正常，暂时未有发现相关后遗症，病人目前在内科病房留医治疗本身的疾病，情况稳定。玛丽医院表示已经向病人和家属解释和致歉，并已经透过早期事故通报系统向医管局情报，归类为重要风险事件，院方已经检视浓缩甲溶液的储存和使用情况，并提醒医护人员使用时小心遵从指引，院方将会在八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。前年十一月，中大二号桥爆发冲突，五个被捕的中大学生被控暴动、违反禁蒙面法等罪，五人早前否认控罪，经审讯后被裁定所有罪名成立，被判监四年九个月至到四年十一个月。法官话，事发时示威者强烈攻击，投掷汽油弹，现场好似控方所指的战场。法官又话，虽然五个被告只是涉及第四次冲击，但被告有意图参与或鼓励他人参与暴动，必须为他们的行为负责，即时监禁是唯一判刑选项。 财经消息，道琼斯指数报35,403点，上升145点；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4,512点，上升26点。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：港元7.777，日元114.22，瑞士法郎0.922，加元1.235，人民币6.383，英镑对美元1.381，欧元对美元1.164，澳元对美元0.748，新西兰元对美元0.717。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,770.51美元，卖出1,770.97美元。天气方面，本港地区星期三天气预测渐转多云，早上有一两阵微雨，最低气温又为24度，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，最高气温又为29度，吹和缓偏东风，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。展望星期四有几阵骤雨，稍后气温显著下降，星期五同星期六较凉，同埋有几阵雨，早上气温降至20度以下。现在的气温是26度，相对湿度是79%。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。 以市民心为心， 以天下事为事。 FM 926，香港电台第一台。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。 精明一点，健康多一点。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，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，迈向健康人生。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眼科医院、香港外科医学院、香港精神科医学院、香港儿科医学院、香港护理专科学院、医学组织联会、中西医结合学会。 精明一点，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，香港电台第一台，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。 机电工程署提提你，乘搭升降机时要确定升降机停定先好出入，同埋留意步 lift 同地面嘅高度差距，亦要同升降机门保持距离，以免夹亲。另外，大人要小心看管同行嘅小朋友，一旦发现异常情况，就要即刻通知升降机负责人。如果负责人怀疑升降机有问题，就要暂停升降机嘅运作，同埋揾注册承办商检查。 一分钟阅读，主持米哈，制作周伟业。 近十年，世界各地都提倡创意经济，有成功个案，又有失败例子，其中的差别究竟是哪呢？或者我们可以参考下以下这本书，安迪沃荷《经济学》，纽约夜店引爆的亿万创意生产线。 安迪沃荷经济学，顾名思义，以安迪沃荷为例子，解释由艺术文化驱动商品生产的经济学。安迪沃荷亦称安迪华荷，他是二十世纪泡泡艺术之父。安迪沃荷以工厂命名自己的工作室，模糊了艺术以及普及文化的界线，让自己的艺术融汇在各种创意媒介，包括时尚、电影、音乐、设计等等。 安迪沃荷直言要将艺术和文化转化成商品这个形式，并称之为商品艺术。这本书的作者伊丽莎白·裘瑞认为，安迪沃荷的商品艺术之所以成功，除了因为他本身的创作才华，更加是因为他将自己的艺术工厂置于纽约，并且善用这个城市的优势，将文化生产和社交圈融为一体。 作者的论点相当之明确，一切都说明于这本书的副题《纽约夜店引爆的亿万创意生产线》。这个副题令人注目，亦都有人侧目，但是重点是伊丽莎白·裘瑞指出，非正式社交领域以及社交运作构成文化生产的经济体系基础，是文化经济最有效之处。 换言之，安迪沃荷之所以成功，纽约之所以成为世界创意产业的中心，原因在于这个城市可以令到艺术家和其他的产业者一起生活、一起社交、一起做朋友的这个生态。这个生态不是发生在先进的会议室或者大型展览馆，而是有品味的咖啡厅、酒吧、餐厅，以至可以被人轻松步行的街道。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《安迪沃荷经济学：纽约夜店引爆的亿万创意生产线》，作者伊丽莎白·裘瑞，由原点出版。 港台电视31全新节目盘点政策，讲解施政报告重点以及13个政策局过去四年的工作。主持黄永、陆汉文， 欢迎大家收看盘点政策。 首集嘉宾特首林郑月娥， 我首次能够咁大胆咁去讲点样去完善一国两制嘅落实。 10月20日星期三晚上8点，港台电视31。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， 香港电台第一台、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。 今集的嘉宾是 数码港主席林嘉礼。 CEO 是一只马来的，你要有练马师、马主、马会管理层、有马迷等等，先可以俾啲马跑得好。咁同埋要培养啲新马。 与 CEO 对话2021，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， 香港电台第一台。 由而家至深夜12点，香港电台第一台。 知识领域，网络文化通识。Free as the wind， 广东广西。 好啦，最后一节呢个岑日飞主持嘅广东广西，我哋个话题讲正念与 mindfulness。咁啊，直播室度有阿周华山博士、啊、阿 Cherry、啊、曾翠仪啊。咁啊，我哋而家咧就想讲讲咧，因为阿华山有本书叫做《正念教练》啊。阿华山，你或者同听众解释下咩叫做教练学咧？ 教练其实是1974年、啊、当时西方有一本很出名的书叫 In a Game of Tennis、Timothy Galway、咁佢就提出咗一个，佢本身是一个网球教练嚟嘅，佢系即系美国哈佛大学嘅网球手嘅队长嚟嘅，后来佢又有学禅修，学咗好多好多嘢之后咧，佢、发觉 一个融合 系啦，佢发觉原来运动成与败咧系一个。不是外在的，所以它叫 inner game， 内在的竞争、内在比赛。它成败不是关键，不是外在比赛，而是个运动员原来有很多自我对话的，即是我死蠢了，我没用了，我懒了，等等等等，或者太心急了，我一定要打死你，打死你，那里面又太激动了，太冒险了。所以它就开始，它做教练，它发觉它不是教技术，它是普通教练是教技术，它是连接你的心态。连接你的心态，所以教练学咧就系透过即系发问啦，透过聆听啦，让每一个人找翻你自己内在的力量，最适合你的方法。所以教练呢个教其实严格唔准确，唔系教你任何嘢，而系一种陪伴同同行。咁教练学可以话就由佢嗰度开始。 嗱，华山，嗱，我有睇你本书啊，你本书里边有个警句啊，我想你要解释一下咧。你嘅警句讲咩咩？你话教练学可以令人成佛，但亦都可以令人成魔，所以是很危险，双刃剑嚟个，系嘛？点样如何会讲教练教人？点样即系内在嘅嘢会点咗？因为教练而成魔咧？ 系咪 要小心咧？ 好视乎我哋嘅心态啊！特别我哋，我 Cherry 阵间都可以讲嘅，就系、好多时候我哋进入教练角色嘅时候，我哋嘅服务对象好信任我哋嚇，即係覺得我哋講嘢真係幫到佢，所以好多時佢會嚟問一啲好，其實好危險嘅問題。佢會問華生：我離唔離婚好啊？我轉唔轉工好啊？或者我依刻應唔應該做啲咩好啊？即係佢好想揾個權威俾個答案佢啊。咁我哋要好高度嘅紀律、自律有紀律，就係我絕對唔會捲入去你嘅生命裏面代你做任何決定，因為你嘅生命係你嘅，無論將來成敗得失，你承擔曬所有嘅結果。所以如果我哋自己唔夠自律性，我哋好大嘅驕傲啊！你聽我話就點點點啦，結局有咩事真係可以害死人嘅，可以成佛或者成魔都得嚇。咁所以而且成佛成魔都係佢自己嘅選擇，好重要就要尊重佢，讓每個人學識為佢嘅生命完全負責任。咁啊 ，Cherry 其實好有經驗嘅 ，Cherry 都可以分享一啲教練學嘅一啲嘅體驗或者經歷嘅。 我想承接翻頭先華山所講，即係點樣一個教練點樣有自己嘅一個自律性喺裏面，因為咧做 教练嘅时候咧，好多时咧好有趣喎。有时上天咧，往往就系安排一个好匹配我好匹配嘅一个学员去俾我。尤其是佢个生命课题咧，可能对我自己都有触动嘅。我记得有一次我接触有位学员咧，佢嘅生命课题咧系同酗酒有关嘅。咁然后佢亦都去带翻去，佢分享翻哦，佢嘅酗酒可能同佢嘅父亲亦都有关，因为佢父亲有呢一个习惯啦。咁我嗰次同佢做完一个即系 coaching call 一个启导嘅电话之后咧，我觉得我自己个心系有唔舒服嘅状况嘅。咁我一路了解啊，究竟我点解会做完呢一个 coaching call 之后，我个心可能觉得有忐忑啦，或者我觉得里面有一啲触动咧。咁我问真自己咧，就系、是、其实咧，我妈妈以前后生都有酗酒呢一个习惯嘅。咁、我嗰刻咧，我真系忍唔住会同上天讲啊，似乎呢一位嘅朋友嚟到我身边，让我去陪伴佢咧，唔系我去帮佢啲乜嘢，而系上天都藉着佢去提醒翻我，我都有我自己嘅一啲即系细个嘅一啲回忆咧，需要去做一啲即系关顾翻自己嘅部分。咁所以如果一个教练佢冇咗呢一个觉察嘅部分嘅话咧，就好容易咧将自己嘅投射咧摆咗喺个学员身上，摆咗喺被陪伴嘅对象身上。咁佢要嘅嘢唔同我俾嘅嘢可能系唔一样嘅。咁啊呢个对我系一个好深嘅教训啦，真系。 嗱，華生，我睇你本書咧，除咗睇到你話教練可以成魔之外咧，有一樣嘢我係你同我好有共鳴嘅，因為我講咗好多年，我快喺你本書度發現，居然有你嘅見解同我一樣，好少人講嘅，好少人講話你居然會講，我其實講咗好多年啦，冇人共鳴嘅，就話勵志係害人嘅。喂，有好多人講勵志書、心靈雞湯各方面，但我見到你講，喂，冇一張講勵志害人，我嚇，居然同我講個不謀而合喎，咁樣，你又話你講下點會勵志害人 咧？係啊，飛哥多謝你，因為我哋依個社會好崇尚正能量，係 啊， 咁當然好啦，梗係好啦，正能量 就睇唔到人哋話叫人正能量，其實有佢個 同時咧有佢好大好大嘅危機嘅。你諗下，如果一個譬如抑鬱症嘅朋友嚇。我已经努力得好紧要，但我真系做唔到。已经冲埋，你得噶，你得噶，俾心机啊！我撑你再积极啲啊！你一定得噶， 加油加油！ 吓咁即系我唔够好啦，再积极啲，即系我已经死咁滞啦。佢嗰刻最需要嘅只系一种陪伴，一种接纳。其实我做正即系 mindful coach 正念教练啊，面对咁嘅情况咧，我哋唔需要讲任何嘢嘅。其实佢最需要系。为什么正念那么重要呢？其实是连结他内在的不是情绪，内在的潜意识，可能他背负的不是只是他成长，甚至他背负成个家族的业力，可能他成长他妈很内疚，妈很恶，或者他老豆很自卑等等，他自己都不自觉的，是他可能两三岁的时候已经有这些家族的业力，甚至是公公婆婆的业力，个小朋友自己都 不自觉，但已经进入了他嘅細胞毛孔成為佢嘅自我人格嘅潛意識嘅認同，佢自己都唔為意嘅，但係總係點解做咩都唔成功啊？總係好謝，好容易沮喪，好容易內疚，甚至有時會有自殺嘅念頭，自己都唔想嘅，但係佢幫唔到自己，所以作為一個真係正念嘅教練，一個專業嘅助人者咧，我哋唔需要，唔係你講得好，勵志有時會害人嘅，即係好表面啊。我哋睇唔到佢內在真正嘅需要係啲乜，所以嗱，我都唔會知嘅。我哋嘅角色最重要就係首先可以正話 Cherry 講，我要連結翻我自己內在嘅需要，確保我唔會有投射先。我哋好多時話你積極啲啊，飛哥，其實我自己唔夠積極。你勇敢啲啊，其實我自己想自己勇敢啲。我將我需要投射喺你身上，好似去幫你，但係嗰啲都未必係你需要嘅嘢嚟嘅。所以好多時會自己會犯錯。相反，面對對方有需要，第一部分唔好俾答案，唔好諗住去幫佢，只係讓對方嘅需要被理解、被聽見、被看見、被同理。而我只係陪伴你，而我相信生命有內在嘅力量，每個人都有無窮盡嘅能量喺裏面，只要佢收到一份安全感、一份尊重，所以正念教練好重要，俾自己安靜。 係咪仲有一個好重要個教練本身有個叫做換位嘅思維啊？即係我哋講叫同理心，要設身處地，要各方面要。 呢个系必须嘅，呢个必而且必须要作为一个持续生活化嘅练习。我成日好，我自己多年来好喜欢咧，我行街见到一个人大肚咧，我会谂我系嗰个大肚婆，我系大肚，我即刻感觉腰痛，然后从此我对于大肚嘅人我多好多尊敬，对母亲多好多尊敬。我见到个老人家揸拐杖，我感受我揸拐杖，下次揸到拐杖我就唔会话快啲啊，我唔会咁讲嘢。所以呢一个换位思维系要养成一个习惯。得唔得？无论我见到任何我抗拒嘅人，我要睇到我都有佢嘅部分。其实我同你一样，我未必好似你咁作奸犯科，但你作奸犯科嘅时候，背后嗰种自私嗰份自我，我同样都有我嘅自私同自我，即系大家表达嘅方式唔一样。咁呢个亦都系要 mindful 啦，我要对自己内在嘅需要好留意、好觉察，先可以做到。 所以你话要，头先话要成为一种习惯。要成為持之以恆咧，其實而家科學相對有證明喎，話依個我哋個腦神經咧有個叫做係神經嘅塑造嘅系統，叫做neuroplasticity。 哇，好犀利啊，飛哥你！係 啊， 啊，其實有兩 咁而比如佢裏邊咧有裏邊咧，佢嘅問題佢有嗰啲迴圈啊，裏邊兩個位置可以能夠有啲突觸嘅 synapse 啊。即係話兩個唔同嘅嘢咧，佢哋可以個腦本身可以自制啲高速公路俾佢哋連接嘅。咁你要持之以恆咧，就阿里蘇德所講嘅，即係 you are what you repeat to do， 你不停日日要做，咁然後佢就自己會增長啊。 非常欣賞飛哥啊，淨係講個 neural pathway 啊，同埋 neuroplasticity 嚇。大腦回路好重要，其實大腦好似一個好複雜嘅高速公路嘅系統咁樣嘅，即係因為嗰個公路系統已經一條路喺度，所以當我一見到個蘋果，我就會諗起可能想食嘢或者好想抗拒，或者見到腸粉就諗起媽媽嘅愛，嗰個係一個我哋好自動波嘅本能反應，其實係個大腦嘅 programming 嚟嘅，大腦一個系統嚟嘅，所以我哋有啲人負面咧，唔係佢玩嘢，唔係佢懶，唔係啊。而係佢自幼可能家族嘅傳統種種原因文化社會等嘅因素，或者佢遇到一啲創傷，佢處理唔到，佢黐咗埋去啊！見到男人就覺得係乜，見到光頭就覺得係乜，即係好多負面嘅信念啊！所以我哋要首先明白嗰、那個係一個大腦嘅高速公路系統，其實嗰個可以塑造嘅 neuroplasticity 咧，即係所以我當我哋要 mindfulness 就係要覺察翻、內觀翻我個公路系統。原來是咁獨特、咁奇怪嘅，但係好消息係嗰個只係一個習慣嚟嘅啫，嗰、那個唔係我嘅本質。 其實正係因為係習慣。阿華生，我唔知道你因為我最近跟緊一個俄羅斯嘅靈修嘅高人，好勁，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叫做 Gurdjieff。 哇、哦！佢是九型人格的其中一个最关键的人物嚟嘅，喺二十世纪初。 佢而家1949年过身啦。 系啊系啊。哇，好犀利你。 佢但系冇乜留意，有冇人留意？其实我发觉到一行禅师同埋阿 Sakuru 啊，都有偷个桥。 哇！ 有偷个桥啊！咁样佢会佢谂到一种样样嘢好容易，因为问题印度讲瑜伽咧，佢谂到一套俄罗斯嘅舞蹈。用舞蹈嚟作為一個 神聖舞蹈 叫做叫係啦，神聖舞蹈就落呢個舞蹈要嚟做咩？要嚟做一個正念嘅一個教練。 飛哥，我只能講我非常敬佩你啊！香港唔知道有幾多人識 Gurdjieff 係二十世紀初俄羅斯一個好 聽眾，你哋去可以喺網上抄查，好好勁嘅高人嚟， 非常犀利。 Gurdjieff 係啦，冇錯冇錯，係佢係 George Gurdjieff 係George 冇錯， 佢係二十世紀初佢發展咗好幾個系統嘅，其中一個係九型人格，佢係即係 Enneagram 啦，佢係大即係弘揚大行其道係佢嘅，而另一樣嘢佢就係 Gurdjieff Dance 係啊， 我舊年跟上一個課程就學嗰個好， 香港都有人教 有 而家有冇啊？ 而家冇啦，嗰個係印度嚟嘅。咁 我知道台灣有人教，香港好少。 香港嗰個係印度老師嚟香港，咁我有機會安排咗一次去，其實自制社搞嗰次係佢嚟帶咗一次，好特別嘅。佢一路去轉嘅，一路去轉，一路去轉嘅，就係佢嗰個意念好簡單嘅啫，就係、是。透過身體咁，因為太多人太用頭腦，香港人太上腦啊，講咩嘥氣嘅，所以透過身體係咁轉咧，令到你冇曬方向，冇曬自我， 然後連結翻最神聖嘅內在，都係信嗰啲即係我哋叫 SE 啦嚇，即係身體療愈嘅一啲門派嚟嘅。咁佢對成個西方有相當大嘅影響力嘅。嗰個謝輝，你講得啱嘅。 因為如果你用做瑜伽咁樣，就好多嗰啲體位咧，都好多好多人好難做。咁佢將印度嘅瑜伽去 modify 咗，做一種咁樣嘅舞蹈式。 當然瑜伽本身其實都好神聖嘅嘢嚟嘅。瑜伽呢個字係 yoga 呢個字嘅字根啊，即係合一咁解 ，union 啊，即係瑜伽唔係淨係講身體健康啊，係講我同天地萬物靈性嘅合一。所以瑜伽其實有好神聖嘅維度向度喺裏邊嘅。咁所以正念都係嘅，有好多 mindful yoga 嘅。香港有幾個，譬如黃耀光，香港有幾個啊，其實正念呢個字係黃耀光有份譯出嚟嘅，即係 Raiders 嗰個樂隊啊，即係三十年前嗰個樂隊咧，後來佢。即系唔做音乐，佢做咗一个修行人。佢而家喺大陆都开咗个正念嘅中心。佢十几年前将 mindfulness 呢个译做正念，佢系其中一个大力推动嘅地方。佢就大力推动 mindful yoga 正念瑜伽，即系做一啲好似瑜伽运动嘅时候咧，不断去觉察自己身体嘅内观自己嘅反应。吓咁呢个都系我哋做正念，即系无论个人成长或者身心健康都 系 好重要。 有啲人將 mindfulness 啊，唔知阿華山同唔同意啊？亦做心靈健身， 嗯 ，O 唔 OK 啊？ 嗱， 唔係身體健身，話係心靈嘅健身。 OK， 嗱，飛哥，我就冇資格去評斷其他人啦，即係每個人有自己譯法啦。咁我諗喺香港有咁商業化嘅社會，每日都要有好多新嘅噱頭、新嘅商品先賣到錢嘅。咁呢個無可厚非嘅，我只能夠咁講，就冇資格多講啦。我諗最重要個名相唔重要啦，嚇，唔好執著，唔好拘泥任何名相。最緊要係處理自己嘅心，心念創造實相，意向決定結果。如果我外在嘅關係出問題，丈夫關係出問題，或者任何夫妻出問題，首先處理自己的心，不要去搞人，不要去改變對方，即是放低去改變對方，因為他沒有意向改變，沒有人可以逼到他改變，行不行？所以唯一可以改變的是自己。我們多些，渴望今晚的節目都是，我們多些，譬如現在可以讓自己平靜，可以讓自己放鬆，感受自己身體的感覺，是覺得冷、熱、暖，感受自己內在的情緒。我們回歸內在，特別我哋面對社會嘅動盪，面對社會嘅衝擊，最重要首先係回歸翻自己嘅心。你咩政治立場都唔緊要，你帶住一份內在嘅平安去表達嘅時候，先至能夠溝通，即係關係先有出路，社會先有出路。 或者 Cherry， 你講下你自己，自從你幾時開始留意到正念呢樣嘢？有幾多年歷史啊？你又做咗自在社嘅成员，有几多年？ 就 系 入自在社开始，呢个个姻缘。 有咩姻缘咧？就因咩姻缘咧？ 就系由自在社先，我系学习咗 coaching 先嘅，即系学习咗教练学先嘅。咁然后就因为透过做义工服务去认识正念啦。咁后来我唔记得咗系咪几年前，我哋开始谂将正念同埋教练学可以结合埋一齐。咁因为其实本来我哋里面就有好多咧，带大家咧，翻去透过一个静，去翻去自己嘅内心嗰个部分。咁我自己喺呢一段时间嘅收集咧，我觉得正念咧系令到我个心更加宽阔嘅。咁同时咧，翻去现实嘅层面，个心活咧或者个生命咧，真系要有啲嘢要唔同嘅，或者要做一啲创造嘅嘢嘅。咁教练学咧就俾咗我一个好多唔同嘅工具。咁有时咧工具拿喺手嘅时候咧，有时个头脑会谂用边个好咧咁样。咁决定用边一个或者边一个先可以做到我想入心嗰个感觉咧，就系由正念去做啦，即系俾自己安静落嚟，然之后翻去。我呢一刻個感受係啲乜嘢嘅？咁然後就用我哋教練嘅方式去睇到，咦？我個行為模式係咁樣嘅，我有呢一個嘅感受係嚟自呢個背後嘅一啲信念。透過改變一個信念嘅時候，咁我哋就會作出唔同嘅反應。咁我下次再對人嘅時候，就已經有一個唔同嘅互動。咁誒喺對於我嚟講，最大嘅得著就係、是、關係上面好咗啦。即係我了解，透過了解自己，我亦都了解身邊嘅人。然之後，無論同伴侶啦，定喺工作上面嘅團隊啦，我都覺得比以前係更加融合。 好啦，今日時間都差唔多啦，都講唔曬噶啦。咁啊，聽晚嘅節目咧就係海林米哈同埋陳佩雄同大家講。漢字設計的多面體，咁最後嗰首歌就係鄭欣宜唱的《小夜燈》，拜拜。